下任何诺言，也从不会为一个人如此心碎。而现在我可以敞开我的内心，你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姑娘。可突然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，带走了整个世界，没留一片云。从此我就像抽离麦芒的荆轲，在那疾风苦雨中荒野彷徨。但是希望你我就在你身旁，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，即使你变了模样，即使你把我遗忘，你永远都是我心爱的姑娘。

心灵，而心慢慢，心慢慢冰在彼此沉默里，你的眼眶红透了委屈。他们教我用手说出所有的情绪，我的双手举在空中却不能言语，而窗外是窗外是淡淡三月的天气，你的悲伤却留在冬季。你还活在去年那场意外的回忆，至今依旧无法接受我无声叹息。 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月亮公主孟庭苇演唱的《手语》，这是一首非常凄凉的歌曲，跟心电感应并列是专辑《心言手语》的主打歌曲。很多对于孟庭苇了解不深的人也都知道这首歌，旋律很不错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孟庭苇唱出了那种凄惨的感觉。很多人以为《手语》一歌当中所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事实中并不存在，但其实这却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。 爱，心会跟爱一起走。 分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 也许一切太完美，感觉像在飞，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。 所有的人都沉默， 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这首歌是郭峰在90年代初期的作品，和陈洁仪合唱，由郭峰本人作曲，在当年曾经红透了大江南北，家喻户晓。而这也是郭峰从《让世界充满爱》之后的又一首成功的作品。继续来听张玉华，《原谅》。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。毕竟是我爱的人，我能够怪你什么？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忧郁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